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0章西弗勒斯·斯内普被赶跑第94集。 在哈利脑海里某个遥远的角落，那个角落连接着烧灼暴怒的伤疤，他看见伏地魔坐着阴森可怖的绿船，在漆黑的湖面上飞快地掠行。他很快就要到达石盆所在的小岛了。 你必须逃走， 麦格教授轻声说。 快，波特，越快越好。 我不能， 哈利说。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教授，你知道拉文克劳的冠冕在哪儿吗？ 拉文克劳的冠冕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不是失踪好多个世纪了吗？ 他微微直起些身子。 波特，你进入这座城堡真是愚蠢，太愚蠢了。 我必须这么做， 哈利说。 教授，有一件东西藏在这里，我要把它找到，可能是那个冠冕。要是我能跟弗利维教授说说。 突然传来动静和碎玻璃的碰撞声，阿米库斯醒过来了。没等哈利或卢娜做出反应，麦格教授忽地站起，用魔杖指着那个摇摇晃晃的食死徒说了声， 魂魄出窍。 阿米库斯爬起来走到他妹妹身边，捡起他的魔杖，老老实实地拖着脚步走到麦格教授面前，连同自己的魔杖一起递了过来，然后在地板上阿莱克托的身边躺下了。麦格教授又一挥魔杖，凭空变出一根荧光闪烁的绳子，像蛇一般绕过卡罗兄妹，把他们俩结结实实地捆在了一起。 波特， 麦格教授对卡罗兄妹的处境完全不予理会，又把脸转向哈利说， 如果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真的知道你在这里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阵剧痛般的怒火冲上哈利的头顶，使他的伤疤如同着了火一样。刹那间，他低头看见一只石盆，里面的药水已经变清，他看到药水下面的金挂坠盒不见了。 波特，你没事吧？ 一个声音说。哈利回过神来，他正抓住卢娜的肩膀稳住身子。 时间不多了，伏地魔越来越近了。教授，我是在按照邓布利多的吩咐行动，我必须找到他要我找的东西。不过当我在城堡里搜寻的时候，必须把同学们都疏散出去。伏地魔要的是我，但他是不会介意多杀几个人的，尤其现在。 尤其现在他已经知道我在偷袭魂器了。哈利在脑子里说完了这句话。 你在按照邓布利多的吩咐行动。 麦格教授重复了一句，脸上慢慢露出惊异的神情，然后直直地站了起来。 你搜寻这件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抵挡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，保护学校的安全。 有可能吗？ 我认为有， 麦格教授淡淡地说。 你知道我们教师都很擅长魔法，如果大家全力以赴，我相信肯定能把他拖住一段时间。当然了，必须对斯内普教授采取一点行动。 是我。 如果黑魔头就在门口，霍格沃茨要被围攻，确实需要把无辜者尽可能地转移出去。飞鹿王受到了监视，学校里又不能幻影移形。 有一条路， 哈利立刻说道。他仔细讲了通向猪头酒吧的那条通道。 波特，我们说的是成百上千个学生。 我知道，教授。但如果伏地魔和食死徒都把注意力放在学校边上，他们不会关心有谁从猪头酒吧幻影移形的。 这倒有点道理， 麦格教授表示赞同。他用魔杖一指卡罗兄妹，一张银色的网立刻落到两人被捆绑的身体上，把他们兜起来吊到了半空，像两只巨大而丑陋的海底生物一样悬挂在蓝底坠金的天花板下。 走吧，我们必须叫醒其他院长，你最好把那隐形衣穿上。 他大步朝门口走去，一边举起魔杖，杖尖窜出三只银色的猫，它们的眼睛周围都有眼镜形状的斑纹。三个守护神敏捷地往前跑去，只见旋转楼梯上洒满了银光。麦格教授、哈利和卢娜匆匆奔下楼， 他们跑过一道道走廊，守护神一个个离开了。麦格教授的格子泥尘衣在地板上沙沙作响，隐形衣下的哈利和卢娜小跑着跟在后面。又下了两层楼，突然多了一个人轻轻的脚步声，是哈利先听到的。他的伤疤仍在刺痛，他在脖子上的皮带里摸索火点地图，可没等他掏出来，麦格教授似乎也发现了有人。他停住脚步，举起魔杖准备战斗，一边问道： 谁在哪儿？ 是我。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，从一套铠甲后面走出了西弗勒斯·斯内普。哈利一看见他，心里就冒出仇恨的怒火。哈利只记得斯内普罪大恶极，几乎忘记了他的具体模样，忘记了他油腻腻的黑发像窗帘一样耷拉在枯瘦的面孔周围，忘记了他那双黑眼睛有着怎样冷酷无情的目光。他没穿睡衣，而是穿着平常的黑色斗篷，手里也举着魔杖准备战斗。 卡罗兄妹呢？ 他轻声问。 大概在你叫他们去的地方吧，西弗勒斯。 麦格教授说。斯内普走近前来，目光从麦格教授周围迅速掠过，似乎知道哈利就在那里。哈利也举起了魔杖，随时准备出击。 我有种感觉， 斯内普说， 阿莱克托抓到了一个闯入者。 真的吗？ 麦格教授说。 这种感觉从何而来？ 斯内普微微活动了一下左臂，那里的皮肤上烙着黑魔标记。 哦，当然。 麦格教授说。 我忘记了，你们食死徒有自己的秘密联系方式。 斯内普假装没有听见麦格教授的话，目光仍然在他周围的空气里搜寻，同时一点点地向他逼近，而看他的神情，仿佛并没发觉自己在这么做。 我记得今天夜里不该是你在走廊里巡逻，米勒瓦。 你有意见？ 我只是奇怪，这么晚了，是什么让你从床上爬起来的？ 我好像听到了动静。 麦格教授说。 真的吗？似乎到处都很安静呀。 斯内普直视着他的眼睛。 你看见哈利波特了吗，米勒瓦？如果你看见了，我必须强调。 麦格教授出手之快，简直令哈利难以相信。他的魔杖在空中嗖嗖挥砍，哈利一时以为斯内普肯定会神志不清地瘫倒在地，不料他的铁甲咒实在太敏捷，震得麦格失去了平衡。麦格教授朝墙上的一只火把挥舞着魔杖，火把立刻从支架上飞了出来。正准备给斯内普念咒的哈利只好赶紧把卢娜拖到一边，躲避落下来的火焰。火焰变成一个火环，占满整个走廊，像绳套一样朝斯内普飞去。接着它不再是火，而是一条巨大的黑蛇。麦格把它炸成了黑烟，几秒钟内黑烟变形凝固，成为密密麻麻的匕首追了过去。斯内普只好把那套铠甲挡在身前，一把把匕首插在铠甲的护胸上，当当不绝。 你了吗？ 一个尖细的声音说。哈利一边仍替卢娜遮挡着穿梭的魔咒，一边回头看去，只见弗利维和斯普劳特教授穿着睡衣从走廊里匆匆跑来，身材臃肿的斯拉格霍恩教授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。 住手！ 弗利维举着魔杖尖叫， 不许你再在霍格沃茨杀人！